夜之宝库时间关闭。 棒棒，深渊时间九点整，亲爱的们起床啦！ 阿贝斯， 昨天夜里狼人们很给力哦， 你没事吧？ 成功杀死了一名村民 呢。你说了，阿贝斯，阿贝斯， 王子， 你吓死我了！知道这轮真是狼人杀，我担惊受怕了一晚上。没有狼人来找你吧？太容易被当成小白兔了，他们都想除掉你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全世界都想害我崽子。嗯， 小白兔。为什么王子会觉得我不是狼人呢？ 对啊，下意识就认为阿贝斯一定跟我隶属相同阵营了，这算是游戏制作者的第六感。但其实他这个样子明明更适合当狼人，要是狼人的话该怎么办啊？ 没事，你是狼人也没关系，不过得重新制定生存计划了。我应该也能帮助狼人通关，所以前几天先不要让狼同伴杀我。 小子是在笑我对吧？啊，别以为装成咳嗽爸爸就不知道。 要完没完，老子为了你可是下定决心看看不死了，不感谢就算了，你还 什么、 相信王子，果真没错。 什么突然这么分情，还真有点不适应。不对劲儿啊，你小子没吃错药吧？你之前可从来都不会笑成这样。 我不是狼人哦。啊？昨晚的屏幕里出现了拿着盾牌的兔子，兔子和狼，我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的。 盾牌，你的身份不会是守卫吧？ 守卫，村民阵营中的神职人员，技能为每晚可以守护一名包括自己在内的玩家，使该玩家不可被狼人杀害，但不能连续两晚守护同一人哦。 似乎的确叫这个。 哇，那可是个好身份啊！你可以每天晚上保护一个人了，被保护的人就不会死。 我知道，昨天夜里我保护的是你。 哔哩哔哩漫画出品 ，BV 社策划，多域文化承制，木火然原作，顺心文化录制 ，Vomic， 我的怪物，第二季。 王先生，您在这边吗？ 在。什么事啊？明月妹子， 嗯，我敲你房间的门没反应，就想着你是不是来了 A 哥这里。 抱歉啊，毕竟昨晚死人了，是不是差点误会死的是我啊？ 不会，我们已经找到了死者，他是走廊尽头房间的钱教授。 好惨呐、啊！好像晚上的时候，被狼人选中的房间门就会打开，让狼人能进去杀人。 他们是团队行动， 手中还握有武器，被盯上的话一定会死吧？ 那可不一定，狼人也是人，就算拿着武器，我也有信心把他们揍个半残。哎，虽然不知道哪个孙子是狼人，但是你们可听好了，老子跟那弱老太婆可不一样，老子可是会打架的。想袭击我的人先掂量掂量自己会不会被反杀。 还有这种保命方式啊。 我也很厉害啊。 别来惹我们。 太傻了。 你说什么？ 这已经是倒数第二次比赛了，怎么可能如此简单？你们这群白痴看到的只不过是他的表面死状罢了。颈处伤口平整，丝毫不见挣扎痕迹，血液既没喷射也没有大量流出，这说明伤口是在他死后割上去的。 图啥呀？哼， 大概狼人们是想掩盖死者是中毒身亡这个事实吧。我们可以反抗冷兵器，但见血封喉的剧毒就没那么容易防守了。 请好好说话，别碰尸体。 天哪，虽然知道能活下来的人已经不会害怕尸体了，但他的反应也太变态了吧，冰脸吗？ 饿了。 阿贝斯，快来看变态。 喂喂，说什么呢？ 可恶，本来还想装一下的。那边那位先生，你情绪似乎格外激动啊，难道是被我戳破了心事？您不会就是昨夜下毒的那名狼人吧？ 啥？为什么 cue 我啊？老子是个预言家呀！喂，我怎么可能是狼人啊？ 死者在上一场比赛中与您产生过冲突， 使用卡片，切割出行， 甚至想要杀死你。所以，当你成为狼人后，第一个想灭掉他也不过分。 糟糕，他的确是之前那个想一辈子复仇的老人，因为后来安分了，就没在意过他。 这么分析起来，恐怕我是在场所有人中最有杀人动机的一个了。 沙溢， 这小子不会又想杀人了吧？ 那啥，就算我是狼，您认为能无伤通关上一场比赛的我，会傻到这么快暴露自己吗？ 全欧，怎么 服了？那你输了。 清一色， 我 这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说的皇家同花顺呀？ 不能因此排除嫌疑，我们需要现在就进行谁是狼人的讨论。 从刚才到现在，这个人模狗样的眼镜仔就一直是一副领导者的模样啊！哼，谁知道你说的毒杀是真是假？就因为流血少就断定中毒？哼，或许你根本就是条狼，在误导老子呢。 我是个医生，不会弄错的。哇， 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吧？ 这 兔兔觉得大家不如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吃个早饭，冷静片刻再讨论。 素食梅菜扣肉，素食麻辣鸡丁，素食干煸豆角，素食奶油蘑菇浓汤。 阿贝斯随便吃，不够还有。来，喝汤。 看起来，亲爱的们已经搞清楚自己的处境了。每天夜里，大家都必须返回宿舍休息。安全房门早9点准时开启。哦，但狼人们可以在夜间自由活动，杀死一位村民。 果然是这样。 杀死。 所以，如果村民们想要活命，就必须抓紧每日的投票环节，出危险的狼人。 他是狼人， 狼人会飞行。 他是狼人。多大？ 投他。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投票？投票记名还是不记名？ 每日19点，大家在前厅集合，可以进行现场投票。当然，现场投票就意味着，亲爱的们需要亲手将自己的同伴送上绞刑架。怎么可能不记名呢？不过兔兔觉得，能走到这里的亲爱的们，一定也不会再排斥杀人了吧？那么，就请大家在余下的这10个小时中，好好努力吧。 晚上7点才会开始第一轮出去投票，得好好想想，怎么利用这群人活下去。我跟阿贝斯都不受他们信任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自然地想拿别人当挡箭牌？要为了自己活命牺牲掉他们吗？想挑拨离间其实挺简单的。不行，不能被这个世界同化。但是创造出这个混乱而残酷的世界的不正是我吗？ 王子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 没事。阿贝斯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帮你离开这里，都交给我。交给我。 这个很好吃。 阿贝斯，我现在没心情闹着玩，你自己吃吧。 可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啊。我也想让王子尝尝。 好吃！ 哇，这什么牌子的布丁啊？奶味好浓啊！ 再吃一口。 男同性在我身边。 不是，你们别误会，我跟阿贝斯是清清白白的父子关系。 我来吃。 抱歉，阿贝斯，我刚刚好像太贪心了，纠结了很多没必要的东西。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在改变了。 如果我是狼人，刚才就不会说那些威胁他们的话。我再说一遍，谁敢晚上来杀老子，老子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 我也不是狼人，我跟老大的想法一样。 我赞同。 我也不是 一样。 这样根本讨论不出结果吧。 抱歉，打扰一下，能请诸位听我说句话吗？在下不才，会一点推演测算的能力，之前也是凭借这个本事找到了第二场游戏的生门。 就是这里。 好像是这样。 对对对，沈大师很厉害的，我一直和他在一起，他能算出天机。 莫惊莫惊。 那你也能算出我们该如何度过这场比赛吗？ 可以算狼人吗？ 21世纪了，这东西能信？ 当然，我就是为此才开口的。哎呀，您的曾经很不幸。您似乎陷入过数额巨大的金融问题。哎呀，这个女朋友也离你而去了。 喂，臭老头到底在说什么？神叨叨的，你不会就是狼人吧？啊， 看到了，我看到了液体。透明小玻璃瓶，里面装着液体。 装液体的玻璃瓶，什么样的？上面有标签，医院注射的那种吗？ 以在下的功力，暂时看不太清楚。但能确定的是，这些东西一定跟狼人有关，比如说凶器。 找茬，但是封建迷信要得位。 我就说是毒药致死，这老头竟然能算出过去。虽然不清楚你是不是狼，但既然现在也讨论不出什么，不如挨个房间搜查过去，说不定能有新发现。 那啥， 哎，算了，我忍不住了，大家冷静一点，别被带节奏。你们真觉得用这种方式能找到狼人？ 真失礼，推演可是很消耗体力的呢。 就是，沈大师一直在帮我们，你个狼人不要混淆视听。 管他把我当狼。 不过呀，在下其实知道王先生并不是狼人，所以可以向你展示一下我的能力哦。哼， 展示？我真是一万个不行。 王先生的心中有着一个巨大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与他有关，对吧？ 怎么了？ 肯定是在炸我，很有可能是条狼。 王子， 但即便我不相信这些， 你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吗？ 我这还有阿贝斯这颗定时炸弹。 没有，我怎么可能骗 王子？想告诉我的时候再告诉我就行哦。 你是少女吗？ 毕竟我说过